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春到春阴柳如烟，我听你唱惊喜，做梦一下出仙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恰似山河绿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雨光过半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海淀实验小学2年级2班的学生，我叫王子琪。今天我给大家诵读一首《春江花月夜》。春江花月夜，张若虚。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听听藏耳朵， 藏耳朵，听听听听藏耳朵，藏耳朵，笑笑笑笑藏耳朵，藏耳朵，唱唱唱唱藏耳朵，藏耳朵，跳跳跳跳藏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 藏耳朵， 听听藏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 晚上好， 晚上好，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唐耳朵节目里，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内容， 有笑话、 故事、 儿歌。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听唐耳朵上听这么多精彩的内容。 好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勤奋、善良、诚实、坚强、有爱。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大家好，我叫杜思贤，来自芙蓉小学。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了《朋友越多越好》的故事。故事里的鸭子达克在去讨回糖豆的路上，他一点都没怕添麻烦，带上了每一个想和他一起同行的朋友。最后，这些朋友真的帮他解决了大麻烦。真的是朋友越多越好啊。小朋友，你有很多好朋友吗？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美国的大朋友莫迪凯·格斯坦为我们创作的，是由张盼娟翻译的。我们要谢谢佟丽芳，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朋友越多越好。从前，也许是从前的从前，有只鸭子叫达克。个子虽然小，干活可不赖。他种了棉花糖、甘草巧克力，还有五颜六色的软糖豆。在展览会上，鸭子达克的软糖豆赢得了一等奖。国王听说了达克的软糖豆，决定来瞧瞧。国王看到了鸭子达克的满满一盆软糖豆，各种颜色都有。他拿起一颗说： 好样的，达克，本王要借你的软糖豆用用。哦，这对你来说可是很幸运的事儿。 鸭子达克鞠了个躬，对国王说： 万分荣幸，我的国王陛下。那我什么时候能把软糖豆拿回来呢？ 国王抱起满满一盆软糖豆，一边走一边说： 哦，很快，很快。 国王离开了。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送回来。一个月过去了，没有送回来。整整一年过去了，还是没有送回来。鸭子达克心想： 嘎嘎嘎嘎嘎嘎，我必须去拿回我的软糖豆。 于是鸭子达克举着一把雨伞上路了。达克没走多远，就遇到了朋友大狗。 亲爱的达克，你这么高兴，你是要去哪儿啊？ 我要去找国王要回我的软糖豆。 要是能和你一起去该多好，可是我的爪子疼，没法走路了。 狗的爪子受伤了，还包了绷带。鸭子达克说： 没事，朋友越多越好，要不你变小点儿，跳进我的口袋里。 好主意。 大狗把自己变小，跳进了达克的口袋。 嘎嘎嘎嘎嘎嘎，我们要去拿回我的软糖豆。 鸭子达克继续走，没走多远，他们就碰到了梯子小姐。 嘿，亲爱的达克，你这么活蹦乱跳是要上哪儿啊？ 我要去国王那儿拿回我的软糖豆。 梯子小姐好高呀，他对达克说： 我很想跟你一起去，可惜我只能站在这儿，不会走路啊。 朋友越多越好，你可以变小一点儿，让我放进口袋里。 嘿，我怎么没想到呢？ 梯子变得很小很小，跳进了达克的口袋，和大狗待在一起。 嘎嘎嘎嘎嘎嘎，什么时候才能拿回我的软糖豆？ 鸭子达克继续向前走。过桥的时候，达克遇到了他的朋友，潺潺流动的小溪。小溪一边流，哗啦哗啦，一边对达克说： 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亲爱的达克，你穿得整整齐齐，是要去哪儿啊？请把我也带上吧。 啊，我去找国王，拿回他借走不还给我的东西。哼，朋友越多越好，请你变小点儿，我把你放进喉咙里吧。 嗯，哗啦哗啦，这个主意真不错。于是小溪就流啊流，流进了鸭子达克的喉咙里。 嘎嘎嘎嘎嘎嘎，我们要去拿回我的软糖豆。 鸭子达克继续走，他翻过山头，又碰到了他的黄蜂朋友。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黄蜂们的窝在树上。鸭子达克对他们说： 嘿，我要去国王那里拿回我的软糖豆，你们愿意一起去吗？ 嗡嗡嗡嗡嗡嗡，黄蜂们说：当然愿意，当然愿意。 啊，朋友越多越好，快变小一点，我把你们装进耳朵里。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一眨眼，黄蜂全都钻进了达克的耳朵里。 哇，好痒啊，好痒啊！嘎嘎嘎，嘎嘎嘎！我们要去拿回我的软糖豆。 鸭子达克继续走，他们来到了王宫。达克砰砰砰地敲王宫的门。这时候，国王正在二楼的浴室里洗澡呢。砰砰砰！ 啊，你好，陛下，我是鸭子达克，我来拿回我的软糖豆。 国王从他的皇家浴缸里爬出来，手里还拿着洗澡的刷子。他对他的妈妈说： 哎，妈妈，把这只讨厌的鸭子带去见火鸡，他们知道该怎么做。 于是国王的妈妈打开门，对鸭子达克说： 哎，这边来，达克。 达克稀里糊涂地跟着国王的妈妈来到一圈围栏里，被几只大块头咯咯叫的熊火鸡围在了正中间。 熊火鸡们都张开尾巴，竖起脖子，凶巴巴地对达克说： 啊，我们不喜欢鸭子，不喜欢鸭子，不喜欢鸭子。 哦，他们看起来真可怕。于是鸭子达克对大狗说： 啊，嘎嘎嘎，大狗朋友，出来跟这些家伙打个招呼吧。 是，大狗从口袋里跳出来，变成原来那么大。 不不，早上好，亲爱的火鸡朋友们。 哎呀，火鸡们吓得跑回了鸡窝，在里面缩成了一团儿。达克绕回王宫的大门，继续砰砰砰地敲门。 嘎嘎嘎嘎嘎嘎，请把软糖豆还给我。 国王从窗户一看， 哦，又是那只鸭子，妈妈，把它扔到井里去。 国王的妈妈跳出来对鸭子达克说： 来这边，你的软糖豆在井里。 他把鸭子达克带到了井边，让达克跳了下去。 哦，天哪，这井可真深呐！啊，我再也出不去了。 井好深好深，可怎么出去呢？不过鸭子达克有办法，他从口袋里拿出了梯子小姐。梯子小姐变成原来的那么长，哦，比原来还要长。鸭子达克顺着梯子爬出了井，他开开心心地爬上来，边爬边唱： 嘎嘎嘎嘎嘎嘎，这就去拿回我的软糖豆。 鸭子达克走回了国王的门口，砰砰砰砰砰砰，他继续敲门。国王正在浴缸里泡澡呢，他很生气地对妈妈说： 哦，妈妈，又是那只该死的鸭子，把它丢进最热的火炉子里，它个头不大，不过看上去烧熟了应该很好吃。 国王的妈妈走出门， 把鸭子达克带到了厨房的炉子前。 来这边，你的软糖豆就在炉子里面。 打开炉子门，达克跳了进去。达克刚刚跳进去，国王的妈妈就砰地关上门。 嘎嘎嘎，毛天哪，这里面又黑又热，我才不相信我的软糖豆会在炉子里呢。 这时候，鸭子达克喉咙里发出一个声音，哗啦啦哗啦啦，我来把这里变凉快，然后带你出去。鸭子达克张开嘴，是鼓鼓的小溪从达克的喉咙里流出来了。小溪流出来，浇灭了火焰，冲开了炉子门，带着达克流进了皇家浴室里。这会儿啊，国王还在浴缸里泡澡呢，他看到鸭子达克简直吓了一大跳。 啊， 嘎嘎嘎嘎嘎嘎，什么时候还我的软糖豆？ 国王很生气，大声地叫起来， 嘿，卫兵，把这只鸭子扔出去。 卫兵是一群长着尖牙的狗，他们冲进来足有100只。 鸭子达克才不怕，他掏掏耳朵眼儿， 嘎嘎嘎，朋友越多越好。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一大群带着刺儿的黄蜂从达克的耳朵眼里飞了出来，他们直冲向了国王、国王的卫兵和国王的妈妈。国王吓坏了，光着屁股从浴缸里跳出来，冲下楼梯，后面跟着他的卫兵、妈妈，一大群黄蜂把他们追得到处乱跑，团团乱转。 现在，鸭子达克要找找他的软糖豆了。 他找啊找，找啊找，打开储藏室，拉开了抽屉。可是，软糖豆早就被国王给吃光了。达克只找到了一箱箱、一袋袋的钻石、翡翠和红宝石。 嘎嘎嘎，这些又不能吃。以后要记住，千万别把软糖豆借给一个国王。看来我得回去重新种一点了。 于是，鸭子达克把那些一点用处也没有的钻石、翡翠和红宝石都扔进了垃圾箱里。现在，达克和来的时候一样，带着他的朋友们回家了。 嘎嘎嘎嘎嘎嘎，我没有拿回我的软糖豆。 国王呢，还躲在树底下偷偷地看着呢。等鸭子达克回到家，还有他的朋友们，却发现国王已经在家里等了很久。国王的眼睛里流出泪来，他的妈妈开来了一辆大卡车。 达克，很抱歉吃光了你的软糖豆，是我不好。我给你带来了161亿外加14703颗软糖豆，你能让我留下来吃午饭，做你的好朋友吗？ 卡车把软糖豆倒在了地上。天哪，软糖豆多的简直能盖上一座房子。鸭子达克点点头， 嘎嘎嘎嘎嘎嘎，当然可以，朋友越多越好。 于是所有的朋友，鸭子达克、大狗、梯子小姐、黄蜂，还有小溪流还有国王，大家一起坐在桌子前面，美美地吃了一顿软糖豆大餐。一直到今天，他们还是好朋友。 故事讲完了。 听好故事，做好孩子，育好家风。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一次，妈妈教育呱呱要成为一个爱干净讲卫生的好孩子。妈妈对呱呱说，呱呱，小朋友们，我告诉你，都爱讲卫生，爱干净，都不随便丢垃圾，知道吗？妈妈相信你就是这众多讲卫生爱干净小朋友当中的一员，好吗？ 哦，我知道了，那大树伯伯不讲卫生，因为他的树叶就这样扔了下来，满地的叶子，太不爱干净了。 爷爷退休后学书法，开始执笔的时候啊，手有点抖。5岁的呱呱看见了，他非常疑惑地问爷爷， 爷爷，你怎么老抖呢？写毛笔字真的那么吓人吗？ 稍微有点超重的呱呱在卧室里边玩，爷爷为他做了一桌子好吃的，做完了之后就喊呱呱吃饭。呱呱说， 爷爷，我没胃口，不想吃，你们先吃吧。 这时妈妈嗓音一沉说，哎呀，呱呱，多少吃一点，不然对身体不好，好孩子要听话。 那好吧，妈妈，不过先说好，我绝不多吃，我可只吃3碗啊。 呱呱上幼儿园，幼儿园的老师考他算数。呱呱，你说3+3等于多少啊？呱呱摊出10个指头，数了数，回答说 6。 哎，那4+4等于多少？呱呱又数了数手指头， 8。 老师看了看正在数小手的呱呱，对呱呱说道，哎，呱呱呀，这可不行，不能总掰手指头，要用心算。现在请呱呱把两手放进口袋，我再问你，5+5等于多少？呱呱算了半天，两只手还是在口袋里边记着数。过了很久，答案才终于出来了。只见呱呱兴奋地说道， 老师，5+5等于11。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爱育幼童幼儿园的张傲宇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我有两个宝。 我有两个宝，双手和大脑，双手会做工，大脑会思考，用手不用脑，事情做不好，用脑不用手，啥也办不到，用手又用脑，才能有创造。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我有